北京时间的17:05，欢迎来到 FM98.2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那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了。 或者也可以在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一直播，以及新浪微博上面直接搜索到“活力酒吧”也可以。今天我们这期节目非常的具有可看性， 没错。 因为呢，今天我们在现场，因为也是过春节之前的最后一期这个种草的环节了， 对 对，所以今天在我们的潮流梦工厂当中，我跟一梦还有我们的美妆达人大猴， 是的， 也会一起来跟大家盘点一下，在2017年这一年度，我们总结了一些化妆品还有护肤品的一些单元，让我们自己会现场带来我们认为是这一年我们个人觉得最好用的单品，推荐给大家。 是。那这些单品呢，就比如说像洁面的呀，还有彩妆类的，还有护肤类的都有， 以及还有美容仪，我们也带到现场来，然后也会来跟大家说一说，有些东西到底是干嘛用的，到底为什么我们会把它推荐为2017年度我们当中心里的 number one。 没错， 首先就进入到今天我们的潮流风向标，来看一看美妆方面有什么最新的资讯喽。潮流风向标，在今天的一开始呢，我要先来给大家种一颗最近我亲自拔的一颗小草。 好， 就是在上周的时候，我发现某一个面霜很出名的那个牌子，它呢出了一款全新的蜜粉饼，它号称自己，因为它的那个面霜就号称自己什么从什么海洋深处挖掘出来的一些精华嘛，然后我觉得天哪， 海洋深处， 它的蜜粉饼岂不是会很好用吗？然后这个牌子也声称自己是全世界最细腻的粉，没有之一。然后像我这种非常喜欢收集粉饼的人，当然就没有办法错过，但是我没有在那个官方旗舰店上买，我是直接去专柜试了一下，因为之前在节目当中我说过我的肤质不太适合用粉饼，所以呢我就怕涂上了之后会很干，不适合干皮，对，因为我的粉饼基本上都是闲置在那儿，我平时出门是不用粉饼的，结果我到专柜一试，我觉得妈呀，简直是遇到了人生的挚啊，可能之前的20多年并没有真的用过什么叫粉饼，所以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我就来给大家种下这一颗小草。 好，太过分了，我买的还没有拆，你这样的话回家就要拆掉。 你还没有拆掉吗？我跟你说，而且我觉得这块粉饼 干皮都可以用， 干皮和油皮它不挑肤质，而且大猴你买的是哪个颜色？ 我忘记了，我就是随便让店员给我拿了一个，因为上周你疯狂的给我推荐了以后，我刚好路过，我说那不然就给我买一个，太过分了。 然后呢，我真的是每天都有在用它。这款产品唯一的缺点是，它的粉扑很不走心，就是一块普通的海绵，以及它里面的这个粉饼上面并没有任何的 logo， 很朴素，并不好看。但是，一梦你可以用一下。然后为此你知道吗？为此我还 买了一个刷子， 配了他们家的一个这个粉刷，哎，因为我觉得，因为你知道吗，我看到他那个公众推送号里面的那个文章写的就是说，其实这个粉饼是单卖的，然后呢他就说单独，他说配上粉刷效果更好哦，但是就天哪，我想要不然我来一个原配的粉刷好了，这样可能会帮助我美出一个新的高度。 所以这个粉刷 很贵， 不，这款啊跟粉饼价格差不太多， 差不太多，所以很贵，就是很贵。 然后，那这个就是市面的价格是多少？大概 是人民币780块钱， 在国内买， 对， 但在国外买会不会便宜一些？ 大概便宜200块， 200块， 便宜200。 那你为什么不让大猴帮你买？ 因为当时我不知道好不好用，所以我就迫不及待的去试了一下。 然后用完了给大猴种草了，是吗？ 对，我立刻给他种草，我说你一定要买那个粉饼，简直太好用了。 对，我正在辣妹他们家买的时候，突然收到了他的微信，然后我说那我也买一个吧。 很好用，而且它的颜色，我买的这是最白色的，它其实是很自然，它涂上之后基本上是一个帮你定妆的一个效果，并不是说会帮你把你整个人变得很不自然的白，或者说像涂了很多层粉， 然后持久度也挺高的，是吗？ 很 OK， 就用它这个粉扑其实也是没问题的，它的粉扑看起来很蠢，但其实用起来还 OK， 但是配粉刷效果更佳哟。好，今天在潮流梦工厂呢，一开始我们给大家种下了一棵小草，也是我最近刚拔过的一些草。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了解到的是某一个日本的很出名的化妆品的品牌，它新出了一个彩妆的调色盘。一梦，你可以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给大家找图片放。 好的，那其实这两年的这个美妆圈呢，有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就是 DIY 的调色， 对， 各种调色的唇膏啊，调色的唇彩是层出不穷。那最近呢，就是有一个这个牌子呢，也是要出调色的彩妆了，就是刚才我们小雨给展示出来的，我们看一下。哎，这个颜料彩妆盘，哎，这个真是五颜六色，什么颜色都有，哎， 感觉像是画画的， 哎，对，而且 化妆 是这个样子，看起来就很像那个颜料盘， 对， 还有配套的调色盘和笔刷，就是这个不注意的情况下呢，真的能当这个颜料给用了，可能有的人说没有见过这个牌子，怕是就是什么杂牌出的玩具吧？其实呢，这个牌子呢也是资生堂旗下的一个彩妆品牌，那2016年呢是推出了一个新的牌子，包装的风格呢和很多的日系牌子是 挺简约的， 对，不太一样，走的是比较简约的风格，那这次出的这个颜料彩妆呢，也是一套，一共是12个颜色，11个纯色和一个用来增加水润度的透明色，然后呢，这次出的这个颜料彩妆呢，名为这个英文名还挺复杂的， 挺复杂的，不用读了。 好，不用读了， 去好奇一下。 然后，对，没错。然后呢，单的是就是两种颜色混合的就可以调出这种144种颜色。 妈呀！ 那这个系列的用途呢也是非常多，可以用唇膏、眼影、腮红，甚至是眉毛都可以用啊。感觉是这个学画画的妹子买了就不用买别的彩妆了，既可以当彩妆啊，还可以当这个颜料用啊。 我觉得这套东西可能不太适合咱们几个女生哎，我可能用起来会被急死 啊，就很复杂， 或者是忽然调 对对对 很精心的想打扮一下，结果用这个这么多颜色调出了一个非常古怪的颜色。 对，我觉得我是没有这个耐心。 对， 但是确实很好看， 对，确实还挺好玩的， 对， 很养眼的，可以再给大家看一下。据说是能调出140多种颜色， 像画笔。 天哪， 对， 现在化妆真的是越来越复杂了， 是很复杂。 不过我觉得，我相信在这样精致的打扮之下，可能妆容也会更精致。 对， 不像我每天真的就是随便涂一涂就出门了。 主要是你底子好， 谢谢你。好，接下来我们要了解到的一条消息呢，是有一个品牌它出了一套化妆刷，因为最近离一些节日可能比较甜蜜的氛围比较近了，所以呢，它出了一套这个新型的化妆刷， 你看一下， 一起来看一下。 哇， 对， 哎，好少女也是粉红色， 对，它整个化妆刷的形状就是颜色就是粉红色的，梦幻又少女，而且它这个桃心的包包里面是装着5支，我们会已经给大家展示出来了，不同功能的 化妆刷 、对，它是红色和金色相间的刷杆，刷毛呢是浪漫的桃粉色，让人无法拒绝的高颜值，还有一款刷子把刷毛做成了心形， 看一下， 所以如果要是、 哎、很好看的， 如果要是 大王你可以看一下这个 某一个特别的节日，你的男朋友送给你们这一套新型的刷子，你们会觉得开心吗？ 好开心啊， 是开心的、 很开心，很开心， 非常好看， 对，非常好看。 另外，它这刚刚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牌子呢，其实它除了我们所说的最近限定的这个新型的化妆刷，它其实平时的化妆刷颜值都很高， 很高， 像现在展示的这样子， 对啊，确实很好，而是都是粉色系的吗？ 对，都是基本上都是这种粉色呀、白色，就是很少女系列的， 很好看。 所以一梦跟大猴，你们俩平时化妆，你们是自己会有一套化妆刷的那种吗？ 就是没有那么齐全，但比如说腮红啊、眼影啊，这些都是肯定。是有的， 相当于是你单独配的，还是本身的那一个东西里面自带的 啊？单独配 哦， 对，我们同学， 那你还很精致，我基本上都是自带的。 朋友之间就是会互相种草，哎，说就是去某宝上面啊，然后就是看一下哪个比较好用，然后推过来，对， 大红呢？ 哎，我真的是太不精致了，我都用手指的。 我的天，居然用手指， 都用手指晕开。 那你这 因为我的刷子以前有，我有买过几套，然后弄脏了不知道怎么洗，就闲置了。 哎，对，其实我也挺烦的一点就是刷子很好看，但是如果你洗起来就会很费劲， 对，要用专门的什么洗刷水。 不是，对，重点是。你总会觉得说他洗完了之后他就不是当时的那个他了、 哦、对， 没有那么柔软， 他就变了， 对。所以就是一般情况下我是一般都会单独配一个化妆刷， 是你每一个化妆品都会单独配吗？比如说单独眼影刷、单独的腮红刷、单独的什么什么粉扑刷之类的 啊？对，是这样的。 天哪，精致的猪猪女孩。 对，就是会单独配腮红，但不是说 猪猪女孩，你是在说那个谁吗？ 但不像小雨这种，如果我单买一个这个粉扑、嗯，然后我就会配一把他的这个刷子，不会这样配。嗯， 不会吗？ 啊、哦，不会这样配。就比如说我买了这个粉扑，我有这个刷子，我还用这个刷子，就不会单独再配一个它这个成套的这种产品。你真是太有钱了， 不是？真的觉得很好看呀，你不觉得这样一整套，那自己的心里很踏实吗？而且我本来先买了它，当时那个柜就是化妆柜台的小姐跟我说没有必要配这个刷子，她说你用这个粉扑就可以了，这戴在身上那个刷子不方便、我就没买，被她拒绝了。但是后来我左思右想都觉得我不能没有它，我很难受， 强行消费。 过了差不多几个小时之后，我又冲过去把刷子买了。 所以这是一个很不理智的消费，人家售货员都跟你说不要买，好吧，你还要买。 好，大家不要向我学习。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到的今天潮流风向标的这一条资讯、是关于牛奶的问题。 喝牛奶， 对，因为很多女生可能会觉得，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说喝牛奶是美白的。 哎， 包括什么泡澡的时候呀，说你放点牛奶进去就会把你皮肤变白，会吗？ 听过这个，包括就是我们东北这边特别喜欢 澡堂 搓澡， 对， 就是 牛奶搓， 对，用那个牛奶搓，就说会对皮肤很好。但确实是，我觉得牛奶，我一般喝不是说来用增白的，是助睡眠，对，这个还是 这个有用， 因为已经很白了，不想变更白是吗？ 对。 那现在小雨要说的这条资讯。 哎，所以呢，今天想告诉大家的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尤其是女生，可能会容易在下巴冒痘痘呀。它其实不仅仅是子宫和卵巢的反射区，因为食物的关系，如果你吃错的话，所以可能也会长痘痘。所以有的时候，女生如果要在生活当中摄入过多的牛奶呀、芝士呀、黄油等等这样的乳制品油脂的话，就会对于子宫和卵巢造成一定的负担。所以反而会容易长出黑头和痘痘，所以这就是所谓在美容界的一种称之为叫牛奶脸。再或者呢，如果是食用过多的动物性蛋白质、脂肪还有盐分的话，就会在嘴巴上下部分形成横向的皱纹，所以这点要十分注意哦。也许你喝了很多年牛奶，发现自己满脸褶子。 天哪， 是我本人了， 让我想起了我的一位男生好朋友。 那我想问一下小雨，就是难道这个是只要喝多牛奶就会产生这种效果吗？ 就是不要过多吧，我觉得一天一杯牛奶是 OK 的，但是你不要说一天喝个两三斤那种太夸张的那种。 哎，你知道吗？我小的时候，小时候喝没有关系吧？我小的时候就是大量的喝那个牛奶， 长个是吗？ 对，就为了长个， 那还挺高的。 然后就为了说那个爸妈就是逼着你喝奶，对， 我爸妈也是， 对，就是这样。 对，我小的时候也是， 是吧？ 那你们现在还有喝牛奶的习惯吗？ 现在没有了。喝酸奶，爱喝酸奶。 对，我也是喝酸奶减肥嘛。 你也不喝牛奶， 也喝的少。 所以我这样，我用短暂的两分钟时间来 diss 一下大猴。大猴，我觉得你之所以没瘦下来，是因为你酸奶喝错了 啊。 对，因为很多酸奶它其实含糖量是很高的，你喝起来口感很好，而且大部分酸奶里面蛋白质含量不高，一般情况都是100克里面有3克的蛋白左右， 对， 这个算是很低的。所以我推荐你们回家去搜，我不说牌子，你们去搜，有一种叫做冰岛酸奶，就是它是蛋白质很高，大概是在6到10克或者是更高，然后呢并没有放什么糖分，所以这样的话 就是大侯，你平时咱们在超市市面上见到那些酸奶，大部分都是加了很多很多糖，会感觉口感很好，但其实会很长胖。 网上可以买到， 可以买到，可以买到。我一会儿可以推荐给你们。 可是那很远运过来的话，还新鲜吗？ 是新鲜的，就是 那肯定很贵。 北京市内的， 我已经能感受到了，肯定很贵。我听不见， 没有化妆刷贵，差得很远。 天哪！哎，小雨把他的健身节目带到了美妆， 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潮流梦工厂每周二5点到7点的这个健身环节啊，也会有 人管， 也会有更也会有一些更专业的教练来到现场来给大家做一些解答。嗯、可以看到，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进入到了很多的朋友， 是的，欢迎大家， 对，欢迎大家，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跟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沟通和互动，可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了。 是的，嗯，没错。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下一条资讯，最后一条资讯，男生到底喜欢女生涂什么颜色的口红呢？ 是的，我最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很好玩的小视频，想分享给大家。这样，我们时间关系，我们先来看这个视频，然后看完之后一起来讨论一下。不要走开，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 Hello， 大家好，我是买买。传说100个直男里有99个喜欢粉色口红，剩下一个喜欢芭比粉。了解了一下，我身边很多男性朋友确实是这样，但是我以及我身边的女朋友们都表示，我的不理解呀。很多粉嫩嫩的颜色真的很挑皮，很显黑，很难涂。当然了，还是有一些白到发光的小仙女，可以 hold 住的。但是像我这种纯亚洲黄皮胖猪猪，真的很难爱上啊。所以这期视频为了研究明白男生到底喜欢什么颜色的口红，我在街头随机抓了一些男生，看看他们到底喜欢什么。Go go go！ 是这个问题有点不知道怎么回答。职业男生，职业啊， 对。 能直直的不能再直了。 广龙品牌 真不清楚 啊，我还真不知道。 这叫一个啥是 L1 兰蔻， 兰蔻啊， 美宝莲， 无所谓， 美宝莲 OS 听过吧？ 要啊，香奈儿啊，要塞啊 ，MAC 啊。 不知道， 不知道。 男人涂口红吗？ 男人 当然就喜欢 了。知道一种偏粉红的这种粉红粉，对，有点还有什么咬唇色之类的，反正就是有红，有点不是那么太艳的红吧。 你涂这个就挺好看的， 就你这个， 就你这样的吧。 粉红色那种， 粉红淡一点。 他现在涂的一般是迪奥的那001，好像是，就是那种偏粉色的那种。这个， 你这种亮彩的还可以。嗯，这个蛮好，我觉得这个就好，第一个就蛮好。 这一个， 哎，这个， 我觉得比较淡一点。 对， 这 个第一个吧，感觉是口红。 大家也都差不多。 我觉得这一款口红的颜色，就这种大红色特别配。这种大红色对于职业女性或者是那种就25岁以上的这样的配这种大红色就特别出点气质那种。如果25岁以下还是比较淡一点的颜色会比较好。 果然，被男生提名最多的是大幂幂的雅诗兰黛260 ，Angelababy 的迪奥532。林诗诗的香奈儿纯露172，还有斩男色鼻祖 YSL12，全部都是粉粉嫩嫩的稀有色、粉红色、水红色等等。所以男生并不是明确的喜欢粉红色，他们喜欢的是一些涂上嘴之后看起来没有涂，实际涂了的显气色又自然、妆感不重又可爱的唇膏。那好吧，我也不知道我说的什么，但我觉得别人的眼光并不重要，你涂的唇膏代表了你的个性。你可以是软绵绵的小白兔，也可以是气场十足的蹦迪 queen， 你喜欢才重要，不是吗？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 欢迎我们今天的美妆达人大猴。 大家好，我是大猴。 哎，所以看完了刚才的那个视频之后，男生到底是喜欢什么样的口红？我不知道你们周围的男生有没有关注到你们涂的口红颜色？比如会不会有朋友说，哎，一梦大猴，你们今天涂的这个口红还挺好看的，会有吗？ 啊，没有。 我有一个闺蜜，每天就不停 diss 我说，这支不适合你，那支不适合你，算了，你不适合擦口红。 啊，是这样，就是我身边的一些男生从来都不会 care 我涂什么样的口红，但是如果我涂很深的话，你们知道口红， 哎， 口红真的是他会觉得，哎，你只要涂一个很深颜色的口红，你这就是浓妆， 对对对， 你就是浓妆艳抹， 对 对吧？ 或者有的时候，如果我某一天可能想走一个清纯路线，就是 什么都没有画，可能只画了一个妆前乳，然后我就想涂点口红显气色， 对， 结果就会被男生的朋友说你今天怎么画这么浓的妆， 是啊， 我 就是明明连眼妆眉毛都没有画， 对、啊、 然后他就说哎你怎么画这么浓的妆， 对， 全都是因为我们的唇彩的这个颜色、啊、 但是也有没有可能说咱们画某一天画了很浓的眼妆可是没有画口红，男生就会不会觉得你没有化妆， 眼影看得出来、 那一次做节目的时候天一就说了我这个问题、嗯、因为那天那个口红的颜色有点淡，然后天一就说哎一梦你今天怎么丑得这么苍白呢，他会这样说、嗯、对是这样， 天哪所以其实大家在挑选口红颜色的时候不用太在意男生的看法，因为他们对此并没有什么看法， 就是对没错，就是大家只要涂的显气色就好， 不可能他们还是喜欢涂出来因为像刚刚那个视频一开始说的是男生喜欢很粉嫩的颜色， 粉嫩对， 但是其实那种特别粉的颜色不是很适合每一个人， 就是、对呀、啊， 对， 就是像芭比娃娃那种， 对，因为就像就是 显黑， 对，是 我们 一梦已经很白了，如果他涂上背景墙这样的粉色的颜色，可能也会有点 hold 不住，会觉得有点奇怪， 太奇怪了。 但所以，但是我理解的是，男生他们说喜欢这种粉嫩口红，可能是喜欢涂上之后比较少女感， 对 对吧？然后太过于大红色的那种。真的那种斩男色或者是那种很妖艳的颜色男生也不是很喜欢、嗯、会觉得这个女生气场过于强大了给人一种距离感， 是的， 嗯， 你知道很多商家就是他其实是一种营销手法，就是会说这个是斩男色那个是斩男色，其实男生就会说嗯，这个并不斩我呀 对， 就是什么12号啊这种就是典型的斩男色嘛， 是的，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潮流梦工厂第一时段带给大家的潮流风向标的内容，那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我们还会跟大家聊一聊在过去的这一年当中我们在各个化妆品部门比如说洁面呀爽肤水呀美容仪器呀什么面霜精华眼霜不拉不拉的一系列的东西，我跟一梦还有大猴我们都有带东西到现场来、嗯、给大家展示推荐我们在这一年当中这些部门东西的 number one， 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一直播搜索活力酒吧或者是新浪微博直接找到活力酒吧来跟我们进行沟通和互动，来看一看你心中的 number one 是哪一个呢，我们第二时段见喽。 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了。 没错，那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比较注重的是这个护肤品。为什么这么说呢？就马上过年了嘛，我们都要大吃大喝呀，可能会喝酒啊之类的。我觉得这个时候肌肤的保养是很重要的。 而且你知道吗？重点是之前咱们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说过，在过年适合化什么样走亲访友的妆，就是一般情况下不会化太浓重的妆， 哎，对， 而且可能会熬夜啊之类的，所以基本上还是希望自己是在一个美得很自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是的， 嗯哼， 对，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哎，我既可以这个大吃大喝，然后我的肌肤的状态还是好，很好的状态下。 是的，首先呢，我们来给大家盘点的是。第一个好货是洁面篇，就是在2017年，咱们在座的几位认为最好用的洁面产品是哪一个？ 我觉得 我今天带了一个非常非常平价的产品，可以推荐给所有的人。 OK， 嗯哼， 好，那我觉得比较好用的一个是香奈儿的洗面奶， 嗯哼， 还有一个是 SK2 的洗面奶， 嗯， 这两款是我要推荐给大家的。大家可以， 你可不可以具体说一下？因为他们家这两个牌子家都有很多。不同类型的洗面奶啊， 哦，就是，香奈儿那款洗面奶， 山茶花是不是， 对对，山茶花那款，对，然后它的味道呢也不是很浓，不是很浓很烈的那种味道，而且它只要涂在脸上，你清洁完之后，你会觉得脸很干净。就是虽然有一点点干干的感觉，但是非常好用。然后 SK2 那一款呢，是我觉得它那一款洗面奶还是挺出名的。 对， 对， 我带过来了。 哎，对，大猴带过来了。哎，他带的是一个小样是吗？ 啊，天哪，我被种草了。 对，这一款洗面，这个洗面奶，对， 我看一下。 OK， 这个洗面奶，我觉得我现在在用，对，我现在在用这个，这个是很好用的。而且它打在手上之后，它不会立刻出泡沫，对它，你得揉一下，揉就会出很多的泡沫，然后打在脸上，然后转之后，你洗完之后，你脸上不会觉得很干，哎，适合咱们这个干皮。对，然后还润润的这种感觉，对，所以我就是给大家推荐这两个洁面的产品，因为我们只有把脸就是弄干净了之后再护肤，这效果会更好。 那你是不是把大猴要说的话抢没了呢？ 很好，因为大猴表示油皮也很适合。 哦，是吗？ 对， 可以来介绍一下。 对，而且这个搭配就是现在很红那个洁面仪露娜嘛，像我这种毛孔有一点粗的，就洗得很干净，看那个泡沫是非常非常轻柔的，就你要用手揉一大坨这样，然后用那个洗完了以后好舒服， 对对对， 而且不会觉得干。 嗯， 像我这种大油皮呢，就是洗得又干净又不紧绷。 嗯， 我觉得很好， 很舒服。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某韩妆大牌某某秀的一个顺行洁面，那个好大好便宜，这么大一罐，200毫升的。那个洗完就是，跟 SK2 这个感觉的差不多，就也属于泡沫很丰富，然后洗完脸不会紧绷。但是那个比较爽的是，一是价钱更便宜，只有一半的价钱，100多。而且它是那种浓浓的中药味儿，用完觉得很安心，其实也没什么用，但是就觉得好爽，就是中药味儿感觉非常的 感觉像药妆一样。 对对对， 那像这一支正装的大概价格要多少？ 国内要多少钱？要500左右吧。在免税店要360块左右。 对 ，OK， 明白。所以，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很，就是完全被种草了呀。 对， 我会想去尝试一下。 本省就黄豆大， 对，适合我们干皮。 我想去尝试一下，我被种草了。 没问题， 我要入手这棵草。 OK， 好了。 好。 然后呢，今天因为我料想到大家肯定都会推荐一些比较大牌的东西，然后呢，我想跟大家说的，首先是就是一个当之无愧很好用的大牌，就是来自海洋深处的那个精灵家族，他们家的那个洁面真的是非常好用。但是呢，我找到了一款很平价的替代品，今天带到现场来。现在说一下那个来自海洋深处的牌子，那一支在国内专柜差不多要750块一支洁面，其实是相当贵的了。 对 对，很贵很贵，但是呢，它用起来真的是好，零缺点，毫无缺点，适合所有肤质。然后洗完脸之后，感觉自己就是来自海洋的精灵。但是如果你觉得它太贵的话，这个是我老公，因为就是男生嘛，他在家会一直用这个东西，然后他给我安利给我，他说这个很划算， 男女都通用了， 对，男女通用， 对， 然后它就是来自这个国家的这个牌子，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 是芦荟的吗？这个？ 对对对对，你们知道它多少钱吗？嗯，它差不多，它差不多100块可以买到6支。 对，而且这个味道就很清新的那种感觉， 真的很好 用，就是芦荟的味道， 真的很好用，就是洗完之后脸上不会长任何东西，很干净， 而且也是感觉脸就是特别干干爽爽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是吗？ 对，因为最有的时候比较懒，所以我也会跟他一起用这个，然后用完了之后觉得确实我们两个一起评分，如果来自海洋的那一只洁面可以给它打到99分的话，那这个至少有85以上。 好的，一萌已经拍下来了， 真的很不错哟。 哎，它的价格是多少？再说一下， 100块钱6支， 100块钱6支。 对，它会在那个免税店里面会打包卖给你， 对对对， 就是装在一个袋子里，你直接拿走就是6个，因为实在太便宜了。 这个小雨推荐的这个学生党的产品真的很好用、啊， 这个确实是好用，因为我对于洁面这个东西。不是特别讲究，就是贵的我也能用，便宜的我也能用，因为我觉得只要它的材质对，它能把我脸洗干净，让我不长东西就 OK、 嗯、对， 所以我对于洁面是这个目的，就大家如果你在护肤品这个预算上有一定预算的话，那么你可以在洁面上省掉一些钱、 嗯、 对，因为没有必要，因为反正你抹上之后也是会被洗掉的、 嗯、 所以我建议大家在精华和面霜上面可以多入一些钱、 嗯、对、 嗯、是这样的、 嗯、 好，这刚刚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洁面部门，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就是洁面之后的第一步，就是爽肤水。 爽肤水， 嗯， 哎，好， 来吧，谁先来说 我 那个大粉瓶吧？ 好，我的大粉瓶，这个应该是被各大网红就是种草的。嗯、我们经常会在那个微博上啊，什么 粉水啊， 对，大粉水，而且哎，真的是很大的粉水，而且这个是400毫升， 嗯， 400毫升，而且我感觉它一直都用不完的感觉。 嗯， 对，这是我又买了一个新的一瓶。对，这个 那你还是用完了 啊？对，那个是用了半年呢，好、 嗯， 对，半年，然后就又入了一瓶，而且很适合干皮， 嗯、 它。是这个柔肤水嘛，然后我们可以就没事的话也可以拿那个面膜一样的那个 纸 然后 敷上 、 嗯、 对，这个很好用、 嗯、 对，强烈的推荐给大家、嗯、 这是一梦在2017年觉得最好用的 还有一个水也想推荐给大家、 嗯、 这个牌子我不知道小雨知不知道，大侯知道吗？这个、 我还真的不知道这个牌子， 对，是日本的一个牌子，而且它是纯大米做的，你可以闻一下， 哦，所以它还有另外一个功效是吗？就是在你想吃米饭之前闻一闻这个水就可以把你的饥饿感赶走，我瞎说的啊，大家不要相信。 对对对对，这个牌子呢，它是、嗯、大家可以在那个就是网上都可以买得到， 嗯， 而且这个一套下来就200块钱， 嗯， 就是水和乳， 嗯， 对，一套下来200块钱，而且它是有保湿的功能。 哎、嗯，可是看起来它的面相是比较适合。像大豪这样的油皮用的，并不觉得干皮会适合呀。 啊，但是我觉得都可以，就比如说你旅行当中啊，或者是什么，就是比较方便带吧。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溶剂，而且它涂到脸上之后是感觉我是觉得还是挺水嫩的。 嗯， 而且这个水呢，在这个光的照射下呢，而且有时候会变色， 会变成大米吗？ 会 变成一碗白米饭吗？ 就会变色，但是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去使用它。 嗯， 大家可以再看一下这个 这单瓶的话价格是多少？ 单瓶的价格好像也就70-80吧， 嗯， 70-80块钱，叫美人康大米保湿化妆水，美人， 很不错， 哎，美人康大米保湿，而且是一个日本的牌子，我觉得还不错。 来，给我拍一下 ，OK。 又被种草吗？ 对，我们几个主持人和嘉宾在现场就是很欢呼， 就是，而且真的是互相种草。 对 对， 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这个行列当中。那怎么加入我们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要关爱。青年首先要关注自己的皮肤， 对， 把自己变得美美的。那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来收听收看今天的节目了。 哎，没错，嗯，大家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深度合作的平台一直播，然后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每周六下午5点到7点给大家种草的时间了。 是的， 嗯 啊，今天我们是年终种草各种好货盘点。那刚刚我们是盘点到了爽肤水篇， 哎， 那爽肤水系列呢，一梦给大家推荐了两款， 对，一个是大粉水，嗯，然后还有一个是日本的一个牌子。叫美人康大米保湿化妆水。 嗯哼，嗯，接下来是大猴。 哎，我能先吐槽一下那个大粉水对油皮有多不友好吗？ 好呀， 我用完皮肤是痛的。 而且对，而且我用纸膜泡不开它，因为它太黏了 啊。对，它很稠，它很稠， 我都要疯掉了。我买了一个，然后用了大概十分之一就闲置了。 哎，你别说，真的是，我有时候皮肤特别干的时候，我一敷到这个水的时候，我脸上感觉跟被针扎了一样，对，会有点难受。但是它确实很补水，在你皮肤状态比较好的一个状态下，你用它是很舒服的。我总觉得它是一种你皮肤不好了的时候一个警告。对，如果你皮肤就是状态特别差的时候，你用它的时候你会皮肤特别刺痛；皮肤状态就是比较好的时候，你用它的时候会很舒服。而且它味道也很好闻， 扎心了。皮肤状态永远不好，就是我皮肤可能因为比较油，然后而且其实是属于外油内干嘛。用完了以后真的是又痛，然后还有一点发红。之后还会搓泥。就很恐怖，所以说可能这款水真的是对干皮友好，对油皮非常的不友好。 大家也可以做一个参考。所以大猴对于作为油皮的话，最推荐的水是哪一 款？作为油皮，我最喜欢的就是用了很多年的还是 SK2， 就是我没有带过来，因为太重了，就是他们家的那个很出名的神仙水。虽然有一点贵，但是用完对毛孔的那个收敛，还有对角质层的那个就是等于它会有一点轻微的去角质的功能嘛，真的还不错，用完皮肤会比较透。而且我还会很喜欢，因为毛孔粗嘛，会很喜欢敷那个纸膜。就用很便宜的有一个牌子，日本的，叫成野医生。那个虽然它是不会让毛孔变小，但它会收敛，就尤其是做完清洁面膜以后毛孔都张开了，如果不用它那个敷一下的话，我的毛孔会越来越大。所以用那个我就觉得还挺适合的。但这两个也是推荐给油皮，干皮用 SK2 的神仙水很多人说会爆痘。 我听过，我同学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说实话 SK2 的那个神仙水的那个味道确实 是妙啊。 我感觉还是 口水味儿，是不是？ 对对对对。 所以呢，刚刚他们两个都推荐了在洁面部门最推荐的，不是，在那个爽肤水部门最推荐的产品。 对， 接下来我要给大家推荐，因为刚刚一梦说我们两个不都是干皮吗？ 是， 一梦给大家推荐了一个粉大粉水儿，他当时在推荐的时候，我心里就在默默的呵呵呵，因为呢，我觉得对于干皮来说，没有一款会比我今天要推荐的这一款更加适合。干皮的最佳选择就是来自于 Chanel 家的这一款山茶花的精华水的滋润型。它这款水有两种，一个是干，就是干爽型，然后就是直接质地就是水状的。这一款呢，就是一梦，你可以试一下，这瓶是全新的，因为我今天刚打，正好刚刚 我说嘛，刚才怎么 要拆开一个瓶子， 好，我试一下， 可以试一下， 在手上， 它涂在手上是精华质地的，就是非常的适合干皮。就你以为抹的是精华，然后但是它又能达到那个滋润效果，我敢说干皮一定会爱死。太爱了， 帮我试一下。 而且它的价格非常便宜，这一瓶水我都数不清，我用了十几二十瓶，我已经数不清楚。我可能中途也用过那个海洋精灵家的，也用过各种其他牌子的，然后也用过一些日本药妆的，但是最后我都还是回归来和我的原配，就是 它执着 在一起，因为它真的 味道也 好。 哎，味道有点像我们那个， 对对，因为它都是一 个 系列的， 那 个， 对对对， 它都是山茶花系列的，真的是太好用了。我可能大概用了可能二十瓶往上数，因为这瓶是从我大二大三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它，然后我就安利了给了我们全宿舍的人，然后一直到现在，我已经毕业了五年了，我还在用它，而且是每一次去我都会囤。它价格非常划算，大概刚刚我讲嘛，它大概是300，在免税店大概是370块左右一瓶，非常划算。这一瓶150毫升，但因为它是精华质地，所以用起来不会那么费，大概能用5个月左右。 哎，那用完这个还用再涂精华吗？ 用啊， 啊，再涂精华。 对啊，就是我觉得非常 是很保湿， 是不是很保湿？ 很保湿，很保湿。 我可以过几天我出去玩可以帮你买啊。 OK， 没问题。而且味道也很好闻。 对，这一款真的是我强烈推荐给干皮，因为只要有人跟我说他皮肤干，我就会给他推荐这款爽肤水，是因为它跟其他的水不一样，它不是水的质地，它是精华质地。 是是是。 所以我觉得简直是太好用了呀！ 哎，它除了就是有这个补水的这个功能，还有其他的一些效果。 它就是补水， 就是补水， 就是高补水，山茶花系列都是高补水。 OK， 非常好，非常好，非常湿润啊，非常湿润， 是吧？ 我也种草了。OK， 好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这个美容仪器篇了。 哎， 美容仪器呢，其实在市面上有很多各种类型的。 简直就是你跳起来都会眼花缭乱。然后有一段时间我研究那个大排灯和小排灯，我在想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后来我发现原来大排灯和小排灯的区别是一个大一个小 啊， 对， 好吧， 一个是一个是你它很大，大概有这么大个，你只能放在家里。嗯、另外一个小排灯就是也挺大的，但是呢，你可以出门的时候，如果你非常带的话，可以装箱子里带走，就这么一个区别。嗯、但这两款产品你们听说过吗？ 听说过， 对， 我没有听说过， 没有听说过吗？ 我没有听说过。 然后非常红，大排灯和小排灯，据说是可以达到你自己在家里，就像在美容院一样，给你照射皮肤，达到那种功效就很厉害。但是我没有入手的原因呢？是因为你长得太丑了，太难看了。 还是个颜控。 就是一梦，你虽然没有见过，但是一会儿你搜一下你就知道了，真的就是一个灯， 好， 上面有一堆的那个圆的东西， okay, 就很奇怪，就那个样子。所以呢，在众多美容仪器当中，我们到底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来适合我们在家里用，就是一些美容小产品，帮助我们在有这些护肤品之外还能变得更美的产品？那首先我要来推荐的就是我手上的这一支，大概我已经用了得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就是来自于雅曼的这个美容仪，然后它有很多种型号，其实大家不用太追求一定要买最新的，因为它其实都差不太多，只要功能你够用就 OK 了。我手上的这一支是带有蓝光功能的，蓝光功能就是可以帮助你来抑制痘痘的生长，然后消炎的，因为我有的时候会冒痘，然后呢，我当时那段时间冒痘的时候，我发现了它，我就斥巨资把它带回了家，试了一下，发现真的很管用。 是， 就是你比抹那些什么祛痘膏什么要管用很多，因为它是直接打到你的那个皮肤深层里面来帮助你达到祛痘的效果。嗯、所以我用了之后觉得很好用，然后现在只要一长痘痘，我还会用它再照一下。对，然后其他功能在我这儿就比较淡漠了。 嗯， 对，因为平时也比较懒，所以没有时间做一些导入的功能，就比较淡漠。但是这个东西我还是很推荐的。另外还有一个比较鸡肋的产品， 哇，这是什么？ 是这个，你们都不知道吗？ 是小气泡吗？ 不是不是，它也是来自于日本，然后呢，它是可以按摩眼部，打开了之后它上面这个球球是可以转的、 啊、 然后你可以在上面涂一些眼部的精华，然后你把开关开开之后它就会发热，发热之后你就滚啊滚在你的眼周，据说是可以帮助你把小细纹给淡化，其实它还挺好的，很舒服，至少 对于 眼部按摩。 你觉得有淡化？ 不能用，大概不到十次。 那这款价格是？ 这款价格很，这个价格还 OK， 大概是在600多。大红，你不要晃动你的话筒，很可怕。大概是在600多到700人民币之间。然后这一款，因为它的功能比较多，又有导出又有导入，然后它是那个非常著名的一个牌子，所以它的价格大概是在3000多人民币左右。 嗯，我同学有一个，这个是应该功能没有你这么多吧，它大概是2000块钱左右。对，而且它有一段时间，我记得是大二的时候，因为它一些心情的原因，哇，那脸上真的我没有见过一个人的痘能长成那个样子， 这么夸张吗？ 就疯长，就是他喝中药啊什么的这些，就真的很可怕，就内分泌失调了嘛。当时他就去日本旅行买了一个这个，我记得他用了， 你那个同学我也认识，对不对？我们好像还沟通过， 应该是雨璇。嗯嗯，对，他来我们节目做过嘉宾，他用的也是这一款这个仪器，然后当时用完一个月的时候，用了一个月之后，就感觉他的这个痘明显好了很多很多，对，所以还是力推大家这一款的。 嗯，是的，所以这就是我推荐给大家2017年我认为最好用的， 哎，没错， 这个美容仪器的东西。 好的， 那接下来呢？一梦有用美容仪器吗？ 我用了一个美容仪器，但是我不是很爱爆痘，所以我没有买小雨这一款。但我用的那一款是那个 Refa 的滚脸的，它是有点消肿的。其实我觉得说瘦脸的这个功能吧，好像也有那么一点点，但是你得坚持。 嗯、 对，而且它你每天都是用完之后，你肯定得擦那个两个圆滚滚嘛。 嗯、 擦完那两个圆滚滚之后，你就得把它放在阳台有阳光的那个地方，嗯、因为它是那个接受 太阳能功能， 太阳能功能的，就是紫外线照射嘛。对，你得放那块儿。但有的时候你用完，你随手就放旁边，你可能就忘了。但是我还是每天坚持稍微滚一滚这个脸，然后因为我怕就是第二天早晨你有可能会水肿这样的情况。 嗯、 治水肿是没有问题，但是说瘦脸这个功能呢，大家还是要每天坚持，就是滚脸10到15分钟这样子的。嗯， 对， 其实很方便，在你看剧啊或者是什么敷面膜的时候， 哎，对， 敷完了之后就可以滚一滚， 对对对， 还挺方便的。哎， 对对对。 大猴呢？ 我之前就是觉得特别好的一个就是洁面仪嘛，我刚刚就是说洁面的时候也提到搭配起来用特别好，那个叫 Luna。很小的一个，之前关晓彤， 很像是一个女生的名字。 对，之前关晓彤在微博上也泼过她家的东西，就是那个东西洗完，它是那种高频的震动，把你毛孔里边的脏东西都能震出来， 而且有不同的颜色，是吧？ 对对对，很好看，樱花粉特别好看。像我这种胖胖的少女心狗就很喜欢，而且它那个洗完了以后吧，就黑头呀、白头呀什么的都会减少很多。价钱也还好，代购或者在海外买的话，大概就比较火的一款是露娜兔，也就八九百块钱这样。 嗯， 我觉得还挺合适的，比你们两个推荐那几个要便宜哦。 种草了耶。 嗯，种草了，种草了， 种草了很多。好， 对， 接下来我们第二个时段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面膜篇，先来简单的说一下吧。其实我对于用面膜没有什么太大的功能需求，就保湿就好了， 补水保湿。 对，因为如果我是不相信有任何一款面膜可以让我变白，或者真的可以帮助我皮肤有一个什么巨大的改变，我不相信。哎，所以我只需要它能帮我保湿，达到一个补水的效果就 OK 了。然后今天带给大家几款面膜也是比较平价，像这一款是在日本药妆店里面，因为药妆店里的面膜都是价格比较便宜的。 嗯， 然后这一款已经是那药妆店里面价格最贵的一个面膜了。之前我也看过一篇评测，有写它是有各种颜色，有蓝色的就是超保湿，还有粉色的美白，然后什么黑色的紧致毛孔，各种颜色，还有金色的。 你都有买都有试是吗？ 我都有试，非常每一个都很好用。然后呢，而且它都还挺保湿的。然后呢，它的价格大差不多是在25到30块钱一片。 嗯， 这个是传说中的凡尔赛玫瑰吗？ 对对对，这个传说中的， 哦，好出名啊！ 凡尔赛玫瑰，你们没有用过吗？ 我没有用过， 我 只是听 过，非常好用。 我今天看到这个包装，我觉得哇，好漂亮，好大呀！ 又漂亮又美，它很红。然后它在网上也是被炒得很火，有段时间还不太好买， 很贵。 对，所以我就会自己在那个，因为网上它本来价格就要快30块钱一片，所以你要是再找代购买，可能就要加到50-60，就不 是的，是的， 不划算了。 所以就是小雨，你过一段时间出去玩， 我也要，我也要。 好呀，好呀，好呀，我可以帮你们带。当然了，如果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你们也可以找我高价来购买。开玩笑的。好，这是我推荐的第一款，这个面膜是我每次去日本一定会入手，绝对不会不买的一个东西。 对。 好，然后另外一个呢，简单快速说一下，就是来自于某一个电视剧大国的这个牌子，然后它的价格其实这一片单价也不低哦，也可能有小20块，18到20块一片。 这个名字叫 Egg。 对对 对, 对，鸡蛋， 就是鸡蛋面膜。 对， 然后他们家最出名的是那种抹在脸上的慕斯，但是这种贴片的我觉得非常好用，很适合我这种干皮。而且如果你有买回家的话，你会发现它的那个面膜纸的材质和其他的面膜纸不太一样，它是会非常润的贴在你的脸皮上，就是很好用。所以这一款我也是强烈的安利给大家，这款我也是回购过很多次的。 好，我也被种草了，这因为这两款我都没有用过。 真的吗？ 想试一下， 你可以拿回家先试一下，然后我到时候可以帮你带。 哇，好的，谢谢小雨，谢谢小雨。 哎，那接下来呢？由于时间的关系， 对， 我们要暂时先听一首歌曲，然后等到第三个时段来，我们再继续回来跟大家种草关于面膜的一些事情，还有一些其他的化妆品部门我们心中的 number one。不要走开，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 为什么我变得很主动？ 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尊敬的旅客，您乘坐的由北京飞往哈尔滨的 我要登机啦，一会儿见啊，我给你带了烤鸭。 各位乘客，请您携带好随身物品。 我知道啊，哎呀，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见，不用。行，明天见，明天早晨就到了。 喂，外婆，你猜我给你带了什么好吃的？不好意思，哎呀，外婆，你说什么呢？什么男朋友？我还小呢。 哎，等我到家叫上哥几个出来啊。 不可能，打几天就进去了。 我给咱们家狗买了件毛衣，巨可爱。 那我下 了 我就得套件衣服。 妈妈，你叫我爸别出来了，我自己能拿动。 什么？你在北京青年广播看见我了？你不许截图发朋友圈，你发我看看。 这是我们陪你过的第一个春节，北京青年广播祝你新春快乐。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我想要深邃的眼睛，高高的鼻梁，怎么办？ 你只需要一根眼线笔，一个高光和阴影的笔，就通通搞定哦。 浓密的睫毛，水光般的肌肤，鲜亮的唇色，最保湿的面膜。 小细纹，走开走开！ 女人和女神之间 差一个化妆间的距离。 女人和女神之间只差一个化妆间的距离。18:02，欢迎来到潮流梦工厂为您直播的第三个时段，我是小雨。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那今天我们的嘉宾呢，还是美妆达人大猴。 嗯，大家好，我是没钱也要买买买的大猴。 你这个 flag 立得很好。 是 啊，今天呢，我们在这个种草了没环节要跟大家来聊的呢，就是在2017年，我们几个在座的女生在各个化妆品的单元里面最最推荐的心中的 number one 是什么。刚刚在第二个时段最后我们聊到的是面膜，然后我已经给大家推荐了我比较喜欢的适合干皮的面膜。那接下来轮到一梦啦。 好，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面膜也是一个日本的牌子，然后它是一个 3D 面膜。为什么是 3D 面膜？其实我总觉得它敷上去有点像奥特曼的感觉啊。对，然后哎，但是它敷的这个面积很大，你脖子就是你的颈部这一部分都可以敷 得到。他真的很在乎敷脖子，因为我刚刚推荐的这个面膜它很大，然后呢在我们广告间隙的时候一梦就问我，他说哎，你这个面膜这么大是可以敷上脖子吗？我说并没有，它只是只折了一层而已。 是因为我是这样子的，我妈妈跟我说，就是女人越到岁数大的时候，她这个脖子上也会起细纹，而且有的女生如果不注意保养的话，她会提前这个脸到保养得很好，但是脖子就会一圈一圈的那样子。 对对，所以 就 会 很难看。 对，确实是有，如果可以敷到脖子很 OK， 或者是平时如果你面膜用完了之后有一些残留的精华液也可以涂在脖子上， 涂在脖子上，而且有一些牌子它还是有专门就是敷颈部的这个面这个膜，就是面膜之类的这样 的 东西。 是的，这款面膜一梦推荐，这款面膜已经红了很久了。 是 的，确实挺好用 的，范冰冰都在用它哦。对，而且它也是这款呢是保湿的，而且它有蓝色的包装，还有粉色的包装，都是有美白的效果呀，或者紧致的效果，都有这样。 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 没错，而且价格呢 也不是很贵，一盒就是如果你买十片的话，大概是100块钱左右吧。 嗯， 对， 嗯，挺不错的， 价格也很平价， 很适合日常保湿。 是的，没错。 好。接下来到大红 了是吗？ 嗯， 可是我今天没有带过来，我只能在手机上找一下图片了。 好呀， 好， 就是这个， 还是那个镜头，亲爱的。 今年非常非常红，就是韩国的一个叫 GM 的牌子， 看起来很贵的样子。 对，结果特别便宜，只要几块钱一片。 我买了，对对对，我买了、这个、 是只要几块钱，而且它是，像我们吃土少女，你知道吗？就是追求性价比，这一款可以敷40分钟。10块钱左右一片，就是如果买到便宜的话，8-9块可以敷40分钟，它超级厚，它的那个面膜质地是和 SK2 家的前男友面膜差不多的， 是、 哦，但是价格只要1/8差不多这样，嗯、而且它敷完以后，整个脸就觉得是密集修复，就是强行补给，裹得严严实实的，像我这种大饼脸，你知道吗？ 强行补给， 大饼脸也可以包得很 好， 就全部包住了，然后还有脖子。我自己可以包住， 对， 我就觉得这个价钱有这样的效果真的还蛮值得推荐的、嗯、而且他家新出了一个像珍珠一样的面膜，但是大家都叫它扇贝面膜、 嗯、 那个也很好用，都是10块钱一片的、 嗯、哇，很棒， 是不是美滋滋， 非常好，而且我用了那个之后我觉得那个黑色的，它是包装袋是黑色嘛，它挤出来的是黄色的那种精华， 对， 就是敷在脸上精华特别特别多，那个精华液就你要再配上那个蒸脸机、 嗯、 就效果会更好，对， 很棒。 有没有种草？ 被这完全被种草了呀！那个刚刚大猴在上半时段给我们推荐的那个洗脸机也已经，我也被种草了呀！ 好棒，就是真的很管用。 对，也希望可以帮助到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大家哈。 嗯 啊，我们说完了面膜，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说在脸上更重要的东西了，就是在面膜之后，我们先来说一说精华吧。 好， 嗯，精华呢，我其实是用过很多种精华的人，然后之前我一直有在很执着的用一种精华，就是娇韵诗家的那个红瓶的那个精华。红瓶子的，我一般都会在免税店， 娇韵诗是吗？ 对对对，我一般都会在免税店买那个两瓶包装的，已经可能也用了得有十几瓶了。 哎，那它那个价格很贵吗？ 价格相对于来说非常划算，差不多，因为它经常调价，那个最早在免税店是950块钱两瓶、 嗯、 后来它涨钱了，涨到了1200多，然后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又调价，又降了一点，所以我现在也搞不清楚，反正大概就是1000出头这样吧、 嗯、 1000出头这样两瓶。 好， 对，然后呢那一款精华没有任何缺点，对于我这样的干皮来说，我觉得简直是能滋润的，把我的浑身都滋润，太喜欢了。但是呢，我后来换了一款，在2017年的时候，我换了一款，原因呢，是因为我用看那个瓶看烦了， 好， 就觉得已经用了好几年了，这个人的生活好乏味，好无聊，买了新东西也不没有那种开心雀跃感，所以呢，我就又在众多的保湿的精华当中给自己挑选了一款性价比很高的精华，就是来自于 Pola 的这一个， 嗯， 对。不，这一款精华是他们家在精华当中最便宜的一款，就是只有保湿的效果，大概是在人民币700到800左右一瓶，然后你可以买替换芯儿，对，就很划算。然后呢，这一款我已经用完了一瓶，然后现在是刚刚把替换芯儿又换上去，开启了新的旅程。我觉得它非常好用。 替换芯是多少钱？ 替换芯儿我不记得了也。因为我不记得了是多少，反正你可以感受一下，很适合干皮。 好， 你刚刚拿出来的时候，我以为是他家那个黑 BA 系列的。 不是不是， 我倒抽了一口凉气。 不是不是，就是基础保湿款的那种。 是很滋润的吗？ 非常滋润。 哦、我一会儿也想试一下。 你现在就 是保湿， 我觉得这个可以，其实大猴也可以入手，因为它不仅仅是针对于 干皮， 对，很舒服，涂上去、 哎、 味道也很好闻呢。 这种凝胶质地的。 然后之前有文章评测过，说它是 Pola 家的精华里面性价比最高的一款，因为它确实是最便宜的一款，对，很适合。 这个是多少毫升的？ 这个是50毫升， 50毫升， 对，还挺耐用的。 它的延展性好吗？ 非常好， 嗯， 666，我也想要。 对，这款真的是挺不错的，但是它价格确实不会，可能刚刚那个价我还说高了，并不贵。这款精华作为在精华当中的话来说， 嗯 嗯，这是我推荐的精华啦。 好，那我给大家推荐的一个精华呢，也是一个爆款，就是这个。 小黑瓶，也是跟大粉水是一家的一个产品。这个 一梦买东西不走心呀，他只买爆款。 对，超级爆款。 没有，就是我，因为我经常看一些种草嘛， 我受不了了。我因为我没有用过，我真的很想试一下小黑瓶。我现在 是这个真的不错，是王牌， 真的 不错，妆前的啊，它是水前的， 对， 它是基底液，哎， 对，没错。你涂在手上试一下， 好，非常想尝试。 哎，这而且确实是，它这个如果你晚上爆痘了的话，就比如说你今天爆痘，然后你涂上它，第二天几乎都消没了。 这么神奇吗？ 真的很神奇。我跟你说，为什么？因为前一阵啊，我的一个小妹妹，她脸上就是 这些牌子都给咱们钱吗？ 她的这个人中这块起了一个痘，上火了嘛。然后她把那个痘挤掉了之后，她说：“哎呀，烦死了，姐怎么办？明天呢，我还要上镜，那怎么办呢？”我说：“来，我说你过来，我说我给你挤一滴这个，我说你敷在上面，我说点在上面。”结果第二天她真的那个红色的没了，但肯定还是有一点印，红色的没了。 这么神奇， 特别神奇。 我自己有一瓶还已经打开了，还没有上脸。 哎，可以试一下，真的可以试一下。而且这个是100毫升的， 价格大概是多少？ 价格大概是好像也是 1000左右， 但我是在专柜上买的，国内的专柜可能会贵一点点。 专柜要1780。 对，而且这是最大毫升的，对，所以推荐给大家。好。 大猴呢？ 到我了是吗？ 没错。 天哪，我带来了两个心头好，这个我估计我给不少人都安利过。太有名了，太有名了。它是那种复合型功效的精华，它给我钱吗？我说这么多。它是那种复合型功效的，就是除了美白以外，它还能够抗老。 旁边的那一瓶很不开心，所以自己倒了。 刚刚倒了。它是就是。 大猴再给我们在镜头看一下。 我们会管它叫大白熊精华，就是说。它是针对那种这个名字是针对 哦，这个刚好我过一段时间也可以去买。 它是针对 SK two 小灯泡的，就是 对抗他们家这个牌子还有一款眼膜叫做小熨斗 眼膜， 非常好用。 他家真的这个系列太有名了，是属于中档偏高，价位也有一点点贵，但是在日本、韩国或者国内的免税店买还便宜一点。 这 一 款大概多少钱？ 这一款这是80毫升的，在韩国免税店买是1100左右，但是在国内40毫升一半要1320。 天哪，能不能传递给我让我试一下？ 真的，直接撕开。 咱们这个环节真的 这个是新的是吗？ 我上一瓶刚刚用完，我就带了一瓶。 天哪！ 来 ，OK， 那我们就不客气喽。好，现在我跟那个一梦来现场评测一下这款精华，然后大猴你可以来继续推荐。 这个也是也挺有名的，就是当初有一阵大风刮过来，叫做拯救雅顿。这一瓶在国内卖到1600块，但是也是在国外买只要一半的价格。这个是属于它有一个小缺点，就是它的精华是黄黄的，据说有的人用完以后会染角质层，就是用完以后皮肤会有一点黄。但是实际上它长期用下来，它是抗氧化加美白，实际长期用的话是会变白，而且抗氧化的效果非常非常好，号称熬夜神器。这一支我也是用完了，然后这个我还没有打开，真的很值得推荐。 我发现人呢，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就像我之前那段时间有几年就是很执着于一款产品，然后最近从去年开始我厌倦了自己的所有产品，所以我把它们都换掉了。所以这次我在出去旅行的时候可能也会再换一批，这个我被种草了耶。 这个真的一定要买，而且非常非常的耐用，它的延展性是绝佳的。 我记得它这个是一个系列的嘛，不是？ 对，悦薇这一个系列都挺贵。 对，而且它这个牌子还有一个，他们家还有一个精华也很出名，是那个红颜 精华， 红腰子嘛。 但那个因为是基底液嘛，适合烂脸的，这个是属于美白加抗老的。 哦，这一款在免税店也可以买到，对吧？ 免税店可以买到，而且有时候如果能遇上两个装的话更划算。 哦，我要买两个装啊。 那你脸那么小，只要你可以分我一个的，你两个用不完。 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有保湿的效果吗？ 保湿效果一般般， 一般般， 因为它已经属于复合型精华了，人家又美白又抗老，你还让人家保湿，要 我其实不介意保湿效果，因为在面霜的部分， 对， 接下来我们就到了面霜环节。面霜部分我一直都是用的那个海洋小精灵。所以他家已经是非常保湿，已经是最厚的面霜了。所以我觉得精华的话，这个质地是 OK 的。 好， 接下来到了我们的面霜的种草环节。那面霜呢，我一直差不多这4年左右用的都是那个 来自海洋深处的精华他们家。但是呢，我要给大家推荐，因为那一款已经太红了，而且大家都知道它很好很贵，没有什么缺点。而且那一款面霜是根据不同质地的肌肤出了很多，比如说它有乳霜、 凝霜面霜， 对，面霜你会可以根据自己的肤质来选择。对，所以就像如果男生的话可能就会比较适合用乳霜，但是可能男生的皮肤都没有那么缺水，所以对OK， 所以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一款面霜呢，相对来说是非常平价，对，也是来自香奶奶他们家的山茶花系列的保湿霜。这款保湿霜大概是50毫升， 那应该用的也挺久的， 对，用了挺久的。然后它在免税店的价格可能差不多400多吧， 划算， 很划算， 很划算，就是。相比于它的颜值和它的牌子来说非常划算， 也很好用， 很好用，一梦你可以试一下。 okay, 我可以试， 非常保湿，我觉得学生党完全都可以入。 好， 哇哦，这是我推荐， 而且它的颜色也很好看呢。 对呀、 蓝色透明的那种感觉，闻一下就好， 还 是 那个招牌的味道。 哇， 怎么样， 面霜这是晚霜吗？ 不是，就是面霜。 面霜，早晚都可以涂的， 都可以， 都可以。哎，不错，哎，很保湿，而且很柔的感觉。 对，所以我觉得也并不是所有的人一定非要入手那一款那么贵的面霜，其实还有一些平价的便宜一些的面霜也是很好用的。所以这一款是我极力推荐，如果你不需要面霜有其他什么紧致美白各种乱七八糟的功效的话，它我认为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好， 好，接下来一梦， 我给大家推荐的完了，还是粉水家的晚霜和早霜。对，它是分晚霜和早霜的，因为一般这个早霜的话它不会太厚，晚霜的话它的这个质地就会比较厚。我用的目前一直都是他们家，所以就是这段时间一直说小雨如果要是出去玩的话给我带一些， 我可以帮你全部换新啊。 对, 对，给我换新的，对， 给你换一套新的。 但是我刚才就是推荐给大家说的我用的也是不错的，只不过我觉得这个早霜它的保湿效果没有很好，尤其是在这个秋季或者是冬季的时候，夏季的时候我们可以不涂这个早霜的。对， 所以我觉得你就其实还挺适合这个的。 对对对，没错。 OK， 接下来到大猴了。 我其实还蛮想推荐一个不适合我但是很适合干皮的一个面霜。 好的， 科颜氏，科颜氏高保湿霜。大家很适合学生党，因为很便宜。50毫升的一小罐大概在200块，可能便宜的时候180-190块，用的还蛮久的。 100毫升的300多， 125毫升那个300多。那个我是用过了一次以后吧，我觉得保湿度是很足的，但是确实它的控油不太行。对于我带油皮而言，第二天早上就有点油光满面，所以可能不太适合我。于是我带过来这个就非常适合油皮。我可能也是买东西不走心的，我也是买了他家一整套，但是整个这个牌子真的还挺适合油皮的。它用完以后皮肤是软的，非常非常滋润。 皮肤是软的， 是的， 好好好，皮肤是软的， 是的。 现在我 要，因为我第二天早上如果用面霜没有用对的话，我早上皮肤是糙的，是硬的。用了这个以后是软软的，而且收毛孔很好，它真的会让我的毛孔看起来变小。 我觉得我今天我的手真是太有福气了。 对呀、 这个很各种的， 右手比较可怜，右手什么也没有涂到。 这个味道也很淡，有一种鸡蛋的味道。 是，而且它是属于除了特别特别干的皮肤不适合以外，剩下的肤质应该都还可以。不过营养有一点丰富，可能年纪太小20岁以下，比如说你们两个就不是特别适合。 对哦，快还回去吧，咱们不适合这种面霜年纪太小。哎，刚刚我们三个人给大家推荐了在面霜系列我们认为2017年度自己心中的 number one 的排行。 是的。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的就是眼霜了。眼霜，一梦你开始用眼霜了吗？你这个年纪。 哎，你别说，我记得以前我看过，我高中的时候看过一个女明星的报道，采访的报道，她说她16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用眼霜了。而且她说女人其实衰老的最快的地方就是眼部的周围。 那你明年开始就要开始用了 啊？不是，我已经开始用了。 明年你就16啦。 没有，我已经20出头了。就是眼霜的部分呢，好吧，我还是用的是这个系列的眼霜。大 粉水家的这个系列的眼霜，哎，你别说，他家这眼霜很好用的。 是哪个？ 但是我啊， 我今天 没有带过来， 充分的怀疑一梦，我觉得他只是懒。 对，冲到哪个专柜说来配一套。 对，他只想他只想配一套。哎， 说的是真的，就是他们家的这个眼霜，我也是给二位推荐的。他们家我买了一个眼部的精华，然后也买了一个眼部的锁水，就是你在涂完这个精华之后，你再涂一层锁水，它这个效果会更好。但是我这个眼霜吧，不会每天坚持涂。哦，我觉得就是我把这个水呀、乳啊、精华呀，还有这个晚霜涂上之后，我觉得就 OK 了。 我经常会忘记涂眼霜， 对，我也是，我感觉哎呦。虽然就是没有很麻烦，但是就总是会忘。 我每天不是忘，我是到那一步的时候想一想，今天涂眼霜吗？哎呀，算了，看起来还可以，没有那么老，先别涂了。 但是一定要涂这个眼 霜。对，一定要坚持涂眼霜，眼霜真的是很有必要。 是， 如果你从20岁就开始涂眼霜，和你从30多岁以后再涂，效果肯定是差很多很多。 对， 用任何方式都没有办法补救。然后刚刚一梦很不走心的给我们推荐了，它还是这一个系列的眼霜之后呢？我的眼霜也是很不走心，还是那个海洋家的小精灵系列，对，来自于深海的那个牌子。 他每次对节目今天说的最多的就是来自深海的小精灵。 对，我每次涂完之后感觉自己是小精灵。然后他们家的眼霜我选择的是那个矮胖的绿色的瓶子。 哦，听哦，看过的 那个瓶子我已经用了大概好几瓶了。然后但是 你还不开始用 好几年了、嗯、好几年了、嗯、一年可能也用不了一瓶。 嗯， 就是很用的很速度很慢。然后那一款我是种草给大家的。其他的眼霜我会跟大家推荐一下我的人生的第一款眼霜，就是那个、 okay. 人生第一款眼霜，在上大学的时候买的是科颜氏家的牛油果。 嗯， 可能很多人都是他们家的、哎、 我现在一个好朋友在用那个。嗯，而且他在每次用之前一定要在这个手指肚稍微融化一下。 是， 对，融一下然后再涂在这个眼 那一款就很适合年轻女孩子。 对， 味道很好闻，然后抹上去也挺舒服的。这是我的推荐。 而且就是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在我们选择眼霜的时候、嗯、不要选择就是功效太多的，这样会很容易在眼部周围长这个脂肪粒。 是的。 对， 接下来的大红了。 哎，我就是典型的反面教材。我17、18岁的时候瞎用，就用一些挺大牌的，但没有钱嘛，就买小样，很厚重，然后现在眼睛上就有好多那个脂肪粒 啊。真的跟这有关系吗？ 是的，真的有关系。而且可能我之前还乱买，也有可能买到假货了呀什么的，总之非常严重，而且是很难去掉的。那我其实还挺想推荐的一个是我们刚刚就提到了，就是这个精华的同一个系列的小熨斗的眼霜、嗯、还有就是跟它对抗的，我今天没有带过来，是黛珂家的 IP Shot、 嗯、 这两个是完全一种类型的，他们都不是专门的眼霜，他们是抗皱美容液、 哦、 局部抗皱美容液，就对于法令纹、嘴角下垂然后眼角纹都特别有用。 哇！ 然后 IP Shot 是更适合干皮，因为它非常的滋润。像我就是 直接发给我。 嗯，好的。像我就更适合，你可以去日本买这个、嗯，这两个都是日本买到，而且很便宜的。像我就会比较适合小熨斗，但是咱眼睛也没有啥细纹，你说说也看不出来效果呢。但是用着真的非常舒服，而且很安心、 嗯。 有一天就我笑多了，这里出现了一条浅浅的印子，我涂了一层，然后很厚厚的一层。第二天睡过起来以后就没有了。 你涂的是小熨斗吗？ 对，我涂的是。小熨斗，因为 IP Shop 对我来说实在是太 来找我高价代购啊。 哦，好的。 你是即将要去日本的人。 OK， 好，我们今天在第三个时段也给大家种草了很多。刚刚种草的是眼霜、精华和面霜。 对， 所以基本上抹在脸上的护肤的东西我们就说完了。 是的。 那最后还有一点点点的时间，我们来给大家种草一下在2017年度你认为心中的最佳彩妆。 我们一人 任何，对，我们一人推一个 吧， 可以是任何东西、 嗯、 或者是底妆都可以，任何一种都 OK。 好， 嗯，那我来推荐的 彩妆， 一梦你先来推荐吧，我要找一下。 OK， 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呢，就是Bobbi Brown 他们家的这个腮红。 嗯哼， 腮红，他们家这个腮红，哇，好漂亮的，小雨可以看一下，你可以看一下这个腮红的颜色， 很好看。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因为一会儿广告的时候我可以涂一下吗 ？OK， 没问题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腮红的颜色，它是珊瑚色，而且涂在脸上之后，因为它这个是分色调的，所以很有层次感，而且会显得你很有气色。对，而且它有点发橙色。 如果粉刷是什么样的？ 粉刷我没有带，那是我自己的粉刷。 哦， 对， 它自己哦，它只是一个腮红盘， 对，只是一个腮红盘。你再看一下，对，我其实买了两个，第一个摔碎了， 哇， 我特别心疼。而且它的价格，如果你要是在国外买的话，这个价格是300多块钱，对， 挺好的呀。 而且腮红你知道可以用很久的，其实，对，而且这个腮红的颜色你不管是什么妆容都很适合。如果就是颧骨高的女生们涂在两侧的话，就是会显颧骨稍微低矮一些。 好，这是一梦的推荐。大猴推荐一下你认为的最佳底妆。 我推荐的也是一个腮红，这个名字很奇怪，它是苏库的，然后它这名字叫雷笑，我是刚刚查的，你知道吗？因为它那个字是那个笑字是口字旁一个关，我一直以为这个读雷关 啊， 但是我想了想，上节目如果说错了很丢脸啊，我立刻查了一下。你们看这个颜色， 哇，也很漂亮， 渐变的。 哎，我看过很多那个化妆师用这个。 是我以前会很喜欢 NARS 他们家的高潮，也是这种类似的颜色，但它有点闪，对我来说显毛孔。这一支就还好，它是那种过度的很自然很少女，虽然对我来说有一点黑，就是我有一点黑，然后它会显色度差一点。 对，这个 Bobbi Brown 他们家的这一款也是过度色的那种感觉。 是，那我们要换一下用吗？ 可以啊。好，我们两个现在推荐了， 非常勉强的两个人，根本不想互换感觉。好，接下来我要推荐的非常无聊，还带来了一个反面教材，就是 Kiss Me 家的这根眼线笔，可能是我可能会万年推哎，因为它真的很好用，它的笔尖儿非常的细， 笔尖非常的细，然后呢， 笔尖非常的细，然后呢，它的，稍等，我把镜头切换过来，然后笔尖非常的细，而且涂上之后是就是很细很黑，即使是手残党也可以一秒钟画出很完美的眼线，而且它绝对不晕妆，是值得万年推的一款眼线笔。然后呢，就像另外我手上拿的这一支大牌的反面教材，我们就不说牌子了，这一支大牌的它也是还挺有名的，包括其他的一些大牌的专柜买的一些眼线笔我也有用过，但是大部分都会晕妆，都会很晕很晕。 对 对，所以我推荐的我心中的最佳彩妆就是这一支 Kiss Me 的眼线笔 okay, 对， 好，这是我们第三个时段给大家推荐，那稍后在最后一个时段还会有更多的精彩内容以及有话题的讨论，比如说女生在过节的时候都喜欢收到什么礼物呢， 马上也情人节了嘛， 对，或者是在那个我们的生活当中朋友们有没有送过你一些礼物之类的，我们都可以来聊一聊，一会儿见咯， 一会儿见。 喜欢你灿烂的笑，喜欢你的跑跑跳跳，喜欢你突然蹦出把我紧紧边，不断对我念念叨叨，要我真心爱你，不许逃。你像我的幸运草，带给我最平凡的好，那四片星星叶片，把我紧紧围绕。我就像一颗露珠， 常常的背影， 你听得见

平台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比如说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 是的，大家还可以关注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在每周六下午的5点到7点和我们一起种草。 哎，是的，刚刚在第二和第三个时段呢，我们用了1个小时的时间来跟大家在各个的化妆品的部门进行了一个好货的盘点。 哎，没错， 是的。 那刚才呢，也是在最后给大家盘点的一些比较好用的彩妆，我们都推荐了一些比较好用的一些小东西吧，比如腮红啊，还有眼线。那其实还要给大家推荐最后一个单品，就是唇膏了。唇膏呢，就是以前给大家在潮流风向标当中也推荐过一些唇膏，但是我其实平时用的这个唇膏呢，是这一款，是迪奥的一个可以变色的唇膏，这款已经是火了很长时间了，应该是，对，但是我现在还是在用，这已经是用的第三款了，对，平时如果我有时候真的不太爱化妆，但是我觉得不化妆的情况下，一定要嘴唇有一点颜色， 对， 而且这个唇膏是有颜色的，那我买的这个颜色呢，应该是001，它还有其他的颜色，比如说橘色，这个是偏粉色的， 它涂上之后非常的淡， 对，非常的淡， 对 对， 而且还很滋润，其实就是一个升级版的润唇膏， 哎，没错，也可以有时候做这个唇部的打底也 OK 的， 也 OK， 但是如果要是上镜的话，是不是颜色就会太淡 啊？上镜不行，上镜的情况下还是要涂那个口红和唇彩的， 那说到打底的唇膏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也是我最近刚刚种草的， 对，你刚才在用， 对，来自于 Sisley 家的这个就是润唇膏，然后它很适合在睡前涂上厚厚的一层， 就相当于唇膜了嘛， 它就对对对对，非常厚，然后它的质地很厚，没有任何颜色，它就是一个滋润的一个作用， 对，我刚才看你在涂嘴上，现在就是显得很润很亮亮的感觉， 是的， 对， 所以我这一款是推荐给大家，因为尤其是到了冬天，我是那种不但脸干嘴也很干 还起皮，而且你要起皮的情况下再涂口红会很难看， 非常尴尬，所以我现在出门会随身带着它， 是的，所以也是要给大家推荐这两个小单品， 是的， 今天其实我们主打的还是这个护肤啊，护肤产品给大家推了很多，也是快到过年了嘛，我们要大吃大喝再加上熬夜，所以护肤的环节一定是少不了的，希望今天种草是有用的啊。 好，所以今天我们种草的环节就暂时到这儿了。 好的， 那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呢，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很轻松的话题， 是的， 就是在过很多很多不同节日的时候，你最想收到男朋友或者是朋友送给你什么礼物，又或者是说你有没有收到过一些很奇葩的礼物，都可以来吐槽一下。 好，其实我个人觉得我最想收到的礼物啊，就是 那女生可能都会说，我觉得有一种比较敷衍的说法啊，就是说送什么都好呀，只要你想着我就开心，但是是不是还是会有一些雷区， 是会有的，是会有的， 你想收到什么礼物， 而且小雨知道，我们先说雷区吧，就是最奇葩的礼物，小雨知道的， 应该值得拿出来再说一下呀。 对，潮流梦工厂应该所有的这些主持人应该都知道，因为以前我们做过一个节目也说过这个问题，最奇葩的一个礼物就是 大豪可能会笑晕，哎， 鼠标。 还好， 说我可以把你握在手里、啊、 而不是他，而且他送的是游戏鼠标， 但是英梦，可是英梦不玩游戏， 对，我不玩游戏，然后他说我送你这个就是把你握在手里嘛，就是啊， 如果他不加这一句其实还蛮好， 没有啊，其实在那个环境下和在那个场景下他送你这个礼物说这句话其实还好，因为我喜欢他嘛，所以说什么都 OK， 但是你现在回想起来的话就很鸡肋很奇葩，就你现在想想就烦死了，而且那个鼠标也不是很便宜，也不是很便宜的，那你说你送我个口红啊或者送我什么都好，你为什么要送一个这个呢、 大头 还好， 收，你觉得还好吗？ 我有收到过一个送子观音啊，我并没有任何对观音不敬的意思，你知道吗？但我还在读大学，我当时连男朋友都没有，我收到一个送子观音，他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早晚要用上的嘛。 谁是朋友吗？ 对，是很好的朋友。他其实本来他买的时候没有意识到，他就是觉得非常的雅致，非常的好看。然后他给我买了以后，他 他还是没有发现这是一个送子观音，直到他送给了我以后，我说这是一个送子观音吧，他突然倒抽了一口凉气说早晚会用上的。 所以现在 这个是很奇葩， 还有供在自己家里吗？ 有，我一直摆在我的家里，是的，我的朋友送的。 哇哇哇！ 然后我也是告诉自己早晚会用上的， 那是不是 早晚都要 找不到男朋友的原因？因为男朋友如果发现你家里有一个送子观音的话，就会很害怕。 那小雨呢？小雨有收到什么比较奇葩的礼物吗？ 奇葩的礼物，我觉得还好，但是我会有一些雷区，就是我不喜欢收到香水 啊。为什么？ 非常讨厌香水。 天啊，我特别喜欢收到香水， 我觉得任何人送我香水都在敷衍我。 那你就转送给我敷衍我。 你们难道不觉得吗？ 我觉得还可以， 因为我之前还跟我的那个很好的男生朋友讨论过这个话题，因为他也是一个很矫情的人啦。然后我跟他讨论了之后，他确实也说送香水是有点 敷衍是吗？ 对啊，就是我随手 贵的 香水是很贵啊，但是不一定这个味道就适合这个人，或者是他可能不喜欢，有种种原因，所以我不喜欢收到香水，非常讨厌。 好的，我们记住了， 对，我们记住了， 要送 香水， 不可以送香水， 非常讨厌送香水。然后其他的话呢，我的雷区就是在于，我不喜欢收到我已经有的东西。 这个我记得你也跟我说过， 说过吗？ 就是你以前用一个气垫嘛， 啊，对对对， 结果你朋友又送你，一直在送你， 对，我就会觉得不走心。就好比说咱们关系很好的话，比如我今天知道一梦用的是这个粉水，然后他生日的时候我又送给了他一套他们家的这个东西，那就是你会喜欢吗？ 哎，其实小雨有时候跟我的思维好像不太一样啊，就是我觉得可能你喜欢这个，我就再给你买， 我也会， 然后他会觉得你不走心， 对， 他就是喜欢种草，你知道吗？ 是双鱼座吗？ 不同的， 对呀、啊， 双鱼座爱幻想，好像就喜欢， 哼，好，我们不讨论星座的话题哈， 对，好，那其实我们都各自都收过这种比较雷区，就是踩雷的这种礼物啊，可能小雨这样的，就是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嘛，对， 我有内心比较小公举，真的会想收到一些，就是不在于这个东西价格贵不贵，但至少是让我看到诶很新鲜的这种感觉，我就会开心。 好，那我们再说一下我们收到比较好的礼物吧。那我先说吧，就是接着小雨来说，我收到的香水会比较多一点。对，我因为我是很喜欢喷香水的，而且我喜欢到什么程度，就是每次在睡觉前一定要喷两下香水在我的床头，就是每一天，然后我就闻着香香的味道入睡，我会觉得很幸福，我会觉得整个屋子很干净。哎，是这种感觉，就是女生嘛，那个房间里一定要香香的。 对， 哎，是这样的。就是收到朋友或者是男朋友送的香水会比较多。 有没有收到过你很不喜欢的香味儿？ 有哎，因为这个话题就是很气人了。就是我有一个曾经的一个闺蜜。已经是曾经了，现在已经不是了。真的，我之后那次也是跟他吵完架之后才发现的。他送了我一瓶，30毫升那个叫祖马龙的香水，因为以前我不太用祖马龙，因为他们两个这个牌子的系列有两个，一个是比较出名的一个蓝风铃，一个英国梨嘛。结果他和我另一个朋友送撞了。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啦，反正都各自的心意嘛。然后那个朋友送的是英国梨，结果呢，他送我的这款呢，我也忘了我到底是就喷了一下，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感觉。结果有一天我看这两个瓶子，咦，包装一模一样，而且都是 English Pears， 对，都是英国梨。我说，哎，怎么感觉这个味道不一样呢？然后结果我又喷了喷，然后再就是因为现在网上有很多就是鉴定真假的图片啊什么的，然后我一看啊、哦、原来是假的，然后他送的去，我感觉都不能叫英国梨，是哈尔滨冻梨。这种感觉你知道吗？ 好尴尬呀、 而且这个事情是在我跟他就是关系不太好的时候我发现了这个问题。 他自己那你说他会不会自己也不知道买到假货？ 他知道的。然后最后我们就是在一起，就是对峙这个问题的时候， 很尴尬。 他突然给我发了一个截图过来，他那个截图是 大概给我买礼物的那个时期的这样的一个交易记录，上面显示的是430.35。我就在想，你找哪个代购可以，就是哪个代购可以要你0.35元，就很奇葩，你知道吗？然后我还把当时他在那个国家的免税店的当时那个月份的汇率， 知道这么细， 因为我这个人就是要么就不较真儿，就你要是一就是明明是我对的问题，你还要跟我较真儿，我就会非常非常较真儿。我把当时那个国家的汇率，然后他跟我说的，包括我再问一下我经常买的代购，说整个一套下来，他就是在骗我的，对。就是这是我 一场大戏，听起来、 就是、对啊，就是我很生气，就我觉得无所谓，你送不送都无所谓，哪怕就生日给我说宝宝生日快乐，然后给我发一个小红包都可以，但你这种行为是让我很厌烦的。 这个就是真正的不走心、啊， 天， 这不是不走心，这太气人了。 我要安慰一梦一下、你知道，就你今天一直在说那个海洋精灵的那个牌子的面霜，他、家不是30毫升、60毫升、100毫升，我收到过50毫升呢。啊我看了以后，我内心非常的，我就想，即便是某宝上的仿品，也很少有50毫升的， 自创的是吗？ 对， 你能不能，你那个瓶子还在不在？ 我瓶子现在没有在手里，可能扔掉了。但是我印象非常深，就是我翻过来一看，50毫升，然后我就问我朋友，我说其实也不能算朋友了哈、但是现在还维持着塑料情谊。我说， 太塑料 了。这个50毫升是，他说限量版。然后我倒抽了一口凉气，好的好的，擦脚都不敢擦。对，但是我们并没有撕，我就默默地领了这份情，50毫升的情谊，你知道吗？ 对、 很恐怖 啊！就当时我还查了各种，就是微店嘛，微店它各种就是卖这种仿的香水的产品，那个牌子的30毫升，基本上也就100块钱就搞定了。 100块，起码人家是30毫升，像他如果送你个20毫升的，你怎么想？ 所以就，这是很奇葩的礼物、啊。 天哪，50毫升的海洋精灵。 对，还有我这个哈尔滨冻梨嘛。对， 所以不是你知道吗？刚刚他们两个在讲这个经历的时候，我的脑子在不停的飞转，我想有没有什么能够超越他们的事情，但是我发现没有。 啊，这是你的幸运。 我没有什么能超越你们的事情了，好像朋友。没有送过这么差劲的礼物， 这还蛮好的，都是真实的，不是塑料的姐妹情。 就你觉得不走心，就所谓就是，你明明已经有了，都知道你有了，然后还会继续送这个产品， 对，我会不喜欢， 或者是香水这样一类的东西。 对，因为你的香水是随便就可以买来的，并不是经过那个深思熟虑过的，所以我会觉得不走心。 听完是不是觉得其实还不错？ 听完我现在忽然想收到香水了，大家可以启用送我香水，我还觉得挺开心的。 而且我没有我到现在都没有把那个香水扔掉，放在我的床头。 哎，你们两个人在收礼物这个事情上没有雷区，就是非常讨厌的东西。就比如说是好朋友送的，因为其实对于好朋友送的礼物会比较宽容一些，对吧？ 对对， 就觉得你只要想着我就好。但是有没有什么一收到还是会觉得这样的感觉？ 大好友吗？ 我会讨厌异性送花，就是现在胖了也不用担心这个问题，没人送。但以前还挺瘦的时候，就会有关系没有那么密切的异性送花，然后我觉得花这种东西，就尤其是玫瑰啊什么的，有一点暧昧， 我会 觉得好尴尬呀，而且还挺贵的，你说给钱多好啊。 我以前在就是好几年前，在我还那个没有就还没有结婚单身的时候，有一年有一个什么节，我收到了好几束花。 哎呀， 然后还是不认识。 你老公有没有在听节目？ 没有，他应该知道。然后还是不太就是还有一束花还不署名，你知道吗？还经历了就很尴尬。最后我又不想把它拿走，因为也不是我男朋友送我的呀。然后呢，我就这。分布给了我们办公室的所有人，办公室的人每个人桌子上全都插了一束花，他们都很开心， 好棒、 然后他们还会发朋友圈说太好了，又过节又可以收到花，就很有意思。 我跟你说，我收到就是一个我不是很喜欢的礼物，是我刚上大一的时候，就是年纪就是比较长的一个学长吧，比我大两届，然后追我。 你大两届还是很小啊？ 对，就是也没有很大，比我大两岁吧。也是比我大两届，然后他当时就加我微信在追我之后他说你喜欢吃什么呀，我说我喜欢吃大白兔奶糖。 啊，我 的天哪，我真是服了。然后他之后他说啊，正好啊，我现在在上海。我说啊，我说怎么了？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奶糖是上海产的嘛，对，它是发源地。结果我的天啊，哎，我跟你们说，那是大一，我现在已经大四，已经要毕业了， 还没吃完吗？ 我真的还没有吃完，而且你知道吧，他买了，我们都知道是那个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蓝色那个包装嘛，就是那个正常大白兔奶糖，他给我买了巧克力味的，你什么酸奶味的啊，各种各样的味道的大白兔奶糖。 买了多少呢？ 哎，就是他当时给我打电话，他说：“哎，你下来吧，我给你买了礼物。”我当时想，哎，可以啊 ，OK， 我可以接受，然后我就很开心的下去。结果他拿一个，感觉像一个麻袋一样那么大的，就是小麻袋一样。他说：“你不是喜欢吃大白兔奶糖吗？我给你买了各种各样味道的大白兔奶糖。”当时我，哎呦，我的天哪！我当时给各个宿舍还分，到现在都没有吃完。 太尴尬了呀， 就是太神奇了，就是 其实男生脑子里装的是什么呢？就是女生，如果我跟你说我爱吃某一种口味的巧克力，如果他要是真的送了我很多巧克力，我会疯的。 是啊，如果我说我爱吃猪脑呢，他是要给我弄很多的猪脑吗？所以我就想，哎呀，当时不过现在有时候看看我那个抽屉里，还有就是底下就布满了，全都是大。我觉得现在。 对，后来你无情的拒绝了那位学长， 就没有下文了。他看我有时候也不太搭理他，他也不会再继续 追了。那你就应该，你收人家大白兔奶糖还不理人家， 不是不理他， 你应该把糖退回去啊。 你给他买一袋金丝猴。 反正这是我人生中比较奇葩的一个经历，当时我舍友都惊呆了，说你拿一大袋是什么东西？我说大白兔奶糖，他们以为是我在某宝上买的，但其实不是，是别人送的，而且是追求者送大白兔。我觉得好像还在拿我当小学生啊，初中生这样， 但也挺甜的，我觉得 是。但是我觉得他这个， 其实这个行为想起来挺可爱的，但是你不要送那么多，我觉得你可以，比如说每个口味，你可以给我买一点，我可以尝一尝，挺好的。那你拿一个麻袋装过来， 一个真的是小麻袋装起来，一个白色那种小麻袋，这样背过来的，你知道吗？ 就有一种你是从灾区来的，没有吃过大白兔， 给你补一补身体。 对， 所以大猴有没有自己的雷区，就是很讨厌收到的东西？ 我除了花以外，我还比较讨厌就电子产品，因为我是电子杀手。 嗯， 我以前就是我一朋友他送我各种各样电子产品，什么拍立得呀，我不太用，你知道吗？有时候就肢解了放在那里。 哦，拍立得也是，还有那种什么照片打印机之类的那种， 对对对， 我也会 刚收到觉得挺新鲜的，用一用觉得没什么用，也懒得带。然后他就会来检查说，你最近用它拍照片了吗？你把它藏在哪儿了？你是不是弄丢了？我觉得那还是别送电子产品了，我是杀手，就是几次就会坏掉。然后每次被问的时候我就很放、啊、没有没有没有。有一次就为了逃避检查，我又去买了一个新的放到抽屉里，因为他要到我家来了嘛，放到抽屉里。然后他说这个不是我买的那个，我买的那个你上次磕了个脚，这个是新的。我说修复了。 我的天哪， 很可怕， 我的天哪，你好心累啊。 是的，所以我是挺害怕收到电子产品的。 嗯，天哪。所以你们最想收到的东西是什么？ 最想收到 的，我想收到口红 ， 口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东西。 嗯， 对。而且杨树林之前他们家的口红不还可以上面刻名字吗？对，那样就很好。 嗯，口红啊，或者是我真的不太挑礼物，但是最喜欢的话， 那我送你大白兔奶糖吧。 不要， 我给你一袋金丝猴，因为我叫大猴。 口红吧，那我也是口红。 嗯， 对。或者是面膜，哎，你没、 哎、面膜也可以。 不是，你知道吗？我就是一般就是看到面膜的时候，我就是很兴奋， 嗯哼， 不知道怎么了，就是面膜控一样，就是经常就会买一堆面膜，然后就是敷，没事就敷。 好了，时间也不早了，你赶紧回家去试一下这个面膜， 好， 然后跟我进行汇报。 Okay. 也希望今天我们的年终盘点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这里是星期六，还在依然很辛苦、很开心为大家种草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我是一梦。 嗯，再次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大猴。 嗯， 那我们就过完年见喽， 过完年见喽、 拜拜。 提前祝一下大家新年快乐吧。 是的，新年快乐，春节快乐。另外，在过年之后，我们也会在各个方面继续给大家种各种各样的草。拜拜 拜拜。